你好，我是王宝令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Immutability 模式，如何利用不变性解决并发问题。我们曾经说过，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同一个共享变量存在并发问题。这里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读写，如果只有读而没有写，就是没有并发问题的。解决并发问题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共享变量只有读操作而没有写操作。这个办法如此重要，以至于被上升到了一种解决并发问题的设计模式——不变性模式。所谓不变性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对象一旦被创建之后，状态就不再发生变化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变量一旦被赋值，就不允许修改了，没有写操作，没有修改操作，也就保持了不变性。快速实现一个具备不变性的类还是挺简单的，将一个类所有的属性都设成 final，并且只允许存在只读方法，那么这个类基本上就具备不可变性了。更严格的做法是这个类本身也是 final 的，也就是说不允许继承，因为子类可以覆盖父类的方法，有可能改变不可变性，所以推荐你在实际工作中也使用这种更严谨的做法。 Java SDK 中有很多类都具备不可变性，只是由于它们的使用太简单了，反而呢被我们忽略了。例如经常用到的 String和 long, integer, double 等基础类型的包装类都是具备不可变性的。这些对象的线程安全性都是靠不可变性来保障的。如果你仔细翻看这些类的声明、属性和方法，你会发现它们都严格遵守不可变类的三点要求。类和属性都是 final 的，所谓方法均是只读的。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， Java 的 string 方法也有类似字符串替换操作，怎么能说所有的方法都是只读的呢？我们结合 String 的源代码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文中的示例代码源自 Java 1.8 SDK， 我略做了修改，仅保留了关键属性 value 数组和 replace 方法。你会发现 String 这个类以及它的属性 value 数组都是 final 的，而 replace 方法的实现的确没有修改 value 数组，而是将替换后的字符串作为返回值返回了。通过分析 String 的实现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，如果具备不可变性的类需要提供类似修改的功能，具体该怎么操作呢？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创建一个新的不可变对象。这是与可变对象的一个重要区别。可变对象往往是要修改自己的属性的。所有的修改操作都创建一个新的不可变对象，你可能会有某种担心，是不是创建的对象太多了，有点太浪费内存呢？是的，这样的确有些浪费内存，那该如何解决呢？如果你熟悉面向对象相关的设计模式，相信你一定能够想到响源模式。利用响源模式可以减少创建对象的数量，从而减少内存占用。 Java 语言里面的 long, integer, short, byte 等这些基本的数据类型的包装类都用到了响源模式。下面我们就以 long 这个类作为例子，看看它是如何利用响源模式来优化对象的创建的。响源模式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对象池，利用响源模式创建对象的逻辑也很简单。创建之前首先去对象池里看看是不是已经存在了，如果已经存在就利用对象池中的对象，如果不存在就会创建一个新的对象，并且把这个新创建出来的对象呢放进对象池里。 long 这个类并没有照搬响源模式， long 内部维护了一个静态的对象池，仅缓存了从负的128到127之间的数字。这个对象池在 JVM 启动的时候就创建好了，而且这个对象池一直都不会变化，也就是说它是静态的。之所以采用这样的设计，是因为 long 这个对象的状态共有2的26次方这么多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不宜全部缓存。而负的128到127之间的数字利用率最高。文中我展示的示例代码出自 Java 1.8， valueOf 方法就用到了 long catch 这个缓存，你可以结合着来加深理解。前面我们在第13章理论基础模块热点问题答疑中提到， integer 和 string 类型的对象不适合做锁。其实基本上所有基础类型的包装类都不适合做锁，因为它们内部用到了响源模式，这会导致看上去私有的锁其实是共有的。例如在文中接下来的代码中，本意是 A 锁用 AL, B 锁用 BL, 各自管理各自的，互不影响，但实际上 AL 和 BL 是一个对象，结果 A 和 B 共用的是一把锁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在使用 Immutability 模式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。主要呢有以下两点。第一，对象的所有属性都是 final 的，并不能保证不可变性。第二个是不可变对象也需要正确发布。 在 Java 语言中 final 修饰的属性一旦被赋值就不可以再修改，但是如果属性的类型是普通对象，那么这个普通对象的属性是可以被修改的。例如文中接下来的代码中 bar 的属性赋虽然是 final 的，依然可以通过 setAge 方法来设置赋里的属性 age。 所以在使用 immutability 模式的时候，一定要确认保持不变性的边界在哪里，是否要求属性对象也具备不可变性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如何正确的发布不可变对象。不可变对象虽然是现成安全的，但是呢，并不意味着引用这些不可变对象的对象就是现成安全的。例如在接下来的代码中，赋具备不可变性现成安全，但是类 bar 并不是现成安全的，类 bar 中持有对赋的引用，赋对赋这个引用的修改在多线程中并不能保证可见性和原子性。如果你的程序仅仅需要赋保持可见性，无需保证原子性，那么可以将赋声明为 volatile 变量，这样就能保证可见性。如果你的程序需要保证原子性，那么可以通过原子类来实现。文中的示例代码是合理库存的原子化实现，你应该很熟悉了，其中就是用原子类解决了不可变对象引用的原子性问题。整体总结来说，利用 immutability 模式解决并发问题，也许呢你觉得有点陌生，其实你天天都在享受它的战果。 Java 语言里面的 string、long、integer、double 等基础类型的包装类呢，都具备不可变性，这些对象的线程安全性都是靠不可变性来保证的。 Immutability 模式是最简单的解决并发问题的方式，建议当你试图解决一个并发问题的时候呢，首先尝试一下 Immutability 模式，看看是否能够快速解决。具备不可变的对象只有一种状态，这个状态由对象内部的所有不变属性共同决定。其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不变对象，那就是无状态。无状态对象内部没有属性，只有方法。除了无状态的对象，你可能还听说过无状态的服务、无状态的协议等等。无状态有很多好处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性能。在多线程领域，无状态对象没有线程安全问题，无需同步处理，性能自然就很好。在分布式领域，无状态意味着可以无限的水平扩展，所以在分布式领域，性能的瓶颈一定不是出现在无状态服务节点上。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，我在文中展示的示例代码其中 account 的属性是 final， 而且呢只有 get 方法，这个类是不是具备不可变性呢？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。感谢阅读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